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 Pinner.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 Pinner.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哇，好啊！为咗呢个庆祝人民超市荔枝角店今个星期六，即系听日啦，正式开张，推出多款前所未有嘅特价产品啊！今哎呀，屌呢、這个唔系呢幅图啊！哎呀，又唔系啊！屌，等先，慢慢嚟。好，咁啊，今个星期六起，12月16号至到12月16号，只要亲身嚟到 D2 Place 2。白楼人民超市登记成为会员同埋 like 人民超市嘅 Facebook page， 即刻可以用1蚊买700克重嘅法国无激素鸡一只，每日限量200只嘅啫。咁啊，等先啊，好啦，唔系呢张，好啦，慢慢嚟。好啦，嗱，开幕独有嘅优惠仲有特级花菇1斤，特价68蚊咋，12盎司美国西兰。特价30蚊，250克前肉眼1++啊，咪一加加韩牛火锅片，原价都系270蚊，而家特价168蚊嘅咋。大厨系列古法五蛇羹，特价150蚊，红烧八毛羊，特价148蚊，500克二人前韩牛肋骨，每盒特价128蚊，350克二人前。呢、這个唔识读喎，布谷照系嘛？唉，汁烧韩牛每盒特价98蚊，两款产品都会送韩式蟹黄酱一盒，仲有其他冻肉同埋即食产品，开幕优惠数之不尽，记得嚟长沙湾 Place 2 D2 新店选购啦！好啦，唉，好长气啊， 好嘢啊！ 啊 都唔知讲咩好， 咁好啦，唉，翻到嚟啦，咁就咧头先讲起一个港大嘅新校长系嘛，系去片先。 本身我哋港大定位系国际嘅一间学校嚟噶嘛，就唔系净系 target 某一个地方。咁会唔会可能佢任命咗之后，对我哋嗰个侧重偏向中国，会对港大发展可能有啲偏颇咧？咁样就系咯，我都有啲担忧。 都好睇佢自己个校长系咩人，睇佢接唔接受意见。咁如果佢系嗰啲即系好唔接受意见嘅人，咁当然就都系唔中意或者有自己嘅担心。但系如果佢系即系我相信内地人都会有啲人。是好听人意见，咁如果佢系呢啲明白事理嘅，咁我认为都冇问题嘅。 港大本身有这个很强的这个学术自由的气息，很强的学术自由的气息，所以我从来没有担心港大学术自由会因为有一个内地校长而受到影响。 苹果优惠，开蓝牙定位，附近经济优惠。 背景先，睇下介绍下背景先啦吓。而家呢位新嘅即系将都系大热啦，我谂都系即系唔系大热，好似已经选咗出嚟嘅，已经系。咁好啦，咁呢位张翔就其实系南京出世嘅，咁啊，但系咧就佢虽然话南京啦，但系都系海归派嚟嘅。咁啊，去咗美国嗰边咧就浸过咸水啊，以前就喺呢一个明尼苏达。嘅學士啦，加州大學帕克萊分校啦，係嘛？跟住咧，話係啦，啱啱嗰個樣啦，唉，咁啊，亦都係做呢一個納米工程學嘅快速成型技術啦，唉，同埋好似話好犀利嘅，識得唔知咩呢個納米隱形術嘅嘢喎，咁啊唔知係咩嚟嘅，咁但係咧，即係呢一位校長咧，其實就明確咁樣表明咧，其實佢就係、是、覺得。港大呢係要加强同大陆嘅大学嘅关系，而最重要一样嘢呢，佢就话即係港大嘅分定应该拗即係向大陆嘅教育部去拗喎， 呢個係好多人驚喎，即係你而家 UGC 唔夠，你而家咁多年嚇、八年港大咁多年嘅校友你都唔夠，你點解好端端你要向呢個大陸嘅教育部去同大陸嘅大學去競爭呢？呢、這個真係唔明喎、 啊。唔係呢個咪就係令人最擔心嘅樣 嘢。 不過我覺得頭先嗰段片咧， 係 嗰、那個內地生用普通話講嗰、那個九成係啦，係咪？ 嗯， 佢又講得唔錯。 点样唔错咧？ 佢特登即系指指个国殇之柱嘛。 哇 ，OK，、 我觉得讲得唔错、啊，即系你又唔好因人废言、啊，真系你唔好因为佢个背景、个身份、 啊。我觉得个苹果记者都好辛苦、啊，因为佢揾亲，佢肯接受访问嗰啲全部都系大陆人咁滞、啊，即系得一个香港学生，系咪因为香港学生唔敢去表态啊？即系定系点样咧？ 我谂佢特登咁做 吓、啊，你觉得系啊？ 特登咁问 系嘛？ 系啊， 啊， 嗯。虽然你话有少少忧虑，咁就因为你收咁多内地嘅资助嘅时候，你个学术研究嘅方向啊，甚至乎影响埋个结果啊，咁成成嘅嘢啦。咁但系你话即系系唔系真系一个校长可以影响到即系成间学校咧？嗱、呢个我就信、啊。 嗯， 喂，确实系嘅、啊。你点样带领嗰个学校嗰个方向系咪？再加上你嗰个身份同背景嘅问题。 嗯， 咁呢个真系好似系完全系即系党嘅指令咁喎，大哥。而家呢个张长嚟香港仲做即系第一学府嘅校长嘅话，嗱、呢个就系令我哋香港人好担心嘅一样嘢咯。 我觉得佢嗰、那个，如果你话嗰个政治正确性同埋咩嘅话，我谂甚至乎佢系比起阿李国章咧，系更加令中央去放心添嘅。 过之而无不及添， 系啊！但系佢喺港，佢喺大陆长大啫嘛。佢喺边度？ 南京。佢喺美国读书。 系咯，佢美国读书啊嘛。 系。 咁佢成个成长喺美国嗰度噶。其实佢系点样突然间走翻翻嚟？系，但系佢有人拣噶嘛？ 唔系，佢系唯一接任校长嘅人选。 唔系嗱，即系咁讲，其实原本咧就其实有四位嘅即系候选人嘅。咁即系呢一个啊，即系啊教协啊叶剑元咧，佢本身都系呢个教即系呢一个港大校委之一啦，系嘛？ 轮选个委员会 系啦。咁其实佢成个过程佢都知道，佢话嗰个轮选嘅过程系冇问题嘅，冇出错嘅。咁但系屌。你冇出错啫，喂，全捻部都系你嘅人啊，冇出错又如何啊？ 嗯， 系咪？ 但系而家知唔知道佢有边几个噶？ 嗱，佢就话，即系而家我哋据已有嘅新闻资料咧，就系话一个就系美国嘅学者嚟嘅， 系、啦， 一个咧就系英国嘅学者嚟嘅，咁啊剩翻咧就系一个系港大嘅自己友嚟嘅，咁、啊最后一个就系头先个张翔啦，咁、啊即系点解话最后尾拣张翔就系、因为咧头先即系阿张翔讲嗰啲嘢佢好 buy 系嘛，即系要同大陆嘅大学咧加强个联系，咁啊亦都系话即系主张话要同大陆拗分。定，即系我呢个系非常之莫名其妙啊，系嘛？即系你系唔系即系等于头先唯一一个港大嘅即系本地嘅学生，佢都咁讲咯。喂，我哋唔系应该面向国际嘅咩？点解要即系要突然间面向翻大陆啊？咁样样，即系呢个点解我哋头先即系承接翻我哋上一次讲嘅嘢，就系、话你打大你打中央一锤，佢会还翻你十拳嘅。 嗯， 系嘛？佢系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嘅，系嘛？咁你嗰阵时话即系呢个雨伞运动之后，咁港大喂，你知啦，你又诞生咗周永康啊，系嘛？喂，周永康系更加令呢个习近平即系、眼中钉啦，系咪？你同喂我下面嗰、那个喂呢个新四人帮话同名同姓、啊，大佬即系 梁天琦 啊 ， 梁天琦都系一个即系佢哋担心一样嘢，咁啊港独嘛， 系啦， 咁同埋你勇武抗争嘛， 系啦，喂，即系你出咗咁多呢啲咁嘅人，系、嘛，咁我咪要大力压落嚟咯，咁而佢觉得就系话搞掂港大个意愿系非常之重大，尤其佢觉得即系香港嘅教育系要去殖化嘅，咁殖民地嘅色彩其实最重其实就系港大。 嗯， 系嘛？佢觉得收复港大咧，呢、這个嗰、那个嗰、那个象征意义系非常之大嘅，呢、這个系。我會覺得係，咁所以你都見到啦，即係你揾咗張長嚟，係嘛？仲要加強咩？其實講真，你唔使你講啦。呢啲我哋之前見到呢個副校長咧，那個 Ian Holiday 咧都講咗啦，就話喂，個個學生都要同大陸嘅，即係都要同大陸交流，做交流啊嘛。 嗯、 即係如果你唔做嘅，咁你不如你唔好讀啦，咁樣樣你記唔記得啊？ 記得， 係嘛？佢講嗰啲咁嘅説話啊嘛。其實你唔使張長嚟，其實根本上條路行緊。 唔係佢揸咩 passport 嘅？ 呢、這、一個 張長啊？ 哦，呢、這個我真係唔知 道。佢冇佢咪 U.S. citizen 嚟？ 哦，國籍係美國喎、啊，美國佬嚟嘅喎。 係咯， 佢可以咁樣反咬你咯，佢可以咁反咬你咯。 系，咁但系你系咩人唔重要，最重要系你做啲乜嘢啊嘛，同埋你主张啲乜嘢啊嘛，系嘛？即系但你头先嗰样嘢啊，喂，已经令到我哋非常之忧心。我觉得如果港大嘅分定唔够，我觉得如果即系我觉得我哋如果港大嘅分定咧系去到即系喂，我哋有生存危机嘅话，我唔觉得港大嘅校友唔会帮忙。 第一个帮忙嗰个叫特区政府啊，应该系嘛？ 系嘛？ 应该系特区政府俾多啲钱，啲大专院校啊， 系嘛？ 应该系咁样，而唔系话咩靠咩大陆嘅咧，唔系。 系咯， 仲有嗰啲，譬如嗰啲而家嘅通常嗰啲硕士研究生学位咧，佢哋系真系发咗好多咧，系俾嗰啲嘅内地嘅学生啦。当然有系可以 argue 嘅，但系即系 arguable 啦，即系话系咪要开放晒俾佢哋啊咁样？因为我哋始终我哋都希望我哋能够产生到即系个有。个国际嘅面向啊，或者系我哋希望都可以有吸引到多啲嘅本地生或者分队咯。你冇理由全部你自己嗰啲嘅即系叫做研究生嘅学位啊，即系嗰啲叫做MPhil 嗰啲嘅位置系净系得个大就是、大陆嘅内地学生可以嚟读嘅啫，或者大部分啦 吓。佢为咗个排名啊嘛， 即系呢一个系佢为咗呢个已经匪夷所思啊。咁你香港本地嗰啲好啦，佢研究嗰个题目又唔系研究香港啦，到时候。咁你喂你又咁你又点样培训嗰啲嘅本地嘅人才出嚟咧？透过你自己本地嘅大学。 唔系佢有两个问题嘅，第一个问题就系在于阿明头先你讲咧，就系因为而家你要将个学术排名排得高嘅话咧，如果你要做净系做香港嘅研究。其实系唔够嘅，因为你系出唔到啲好出名嘅学术期刊噶嘛，咁但系另一方面，你冇理由当咗内地嘅学生，如果你话系一国两制之下，你都当系国际学生噶，我用翻你个 logic 啊，喂，点解嗰啲系叫国际学生？同埋亦都反映咗一样嘢，就系其实即系外国啲鬼仔唔系咁多或者鬼妹咧，系中意嚟香港嘛，咁佢咪所以全面吸纳嗰扎友咯。我嚟即系竞争呢一个嘅嗰啲咩 QS 嗰啲排名咯， 唔系，但系同时一样嘢就系话讲紧你香港，唔系佢成个制度本身亦都好唔非法，你香港本地嗰啲 MPhil 噶嘛，第一样嘢其实你 MPhil 佢要求嘅你就系全职啦，但系即系香港未必有咁多人愿意咁样做， 唔系啊，即系你阿蔡子强就唔肯啦，唔系蔡子强肯喎佢，蔡子强， 蔡子强做 MPhil 噶， 即系唔系咁多人愿意咁样做啊，讲紧嗰样嘢系， 同埋你唔系好难，唔容易毕业噶，如果你读 MPhil 嘅话，因为你真系完全系 research degree。嚟噶嘛？ 系啊，唉，好，咁啊得罪咗蔡子强添，唉，唔系咁，但系喂，即系我哋觉得就系呢样嘢啦，咁即系嚟嘅你港大真系好大镬啊，系嘛？ 但系其实咧，佢即使换咗港大校长咧，我谂其实咧，你谂你望真系望下嗰八间院校，最近佢话咩挂嗰个 港独旗 嘅时候咧，你见到嗰咁多间院校嘅校长。系，我相信啊，系应该系有一定嘅压力压落嚟，先至有八间九间大专校嘅校长去写稿简短嘅公开信。 嗯， 喂，跟住讲呢一个就咁讲呢一段嘢，已经系匪夷所思。 啱啊！ 我哋成日讲话咩学术自由啊，喺校园里边有言论自由啊。嗰啲校長已經係完全係 跪低曬嘛， 即係佢哋自己都跪嘅。你話哎呀換校長，港大換校長，其實老實講啊，你揾你而家試下，你講一個係可以真係話到俾香港人聽，佢就係捍衞學術自由同埋言論自由嘅校長嚟聽下。 嗯， 揾到都笑啦。你睇下教育大學嘅校長，香港人嚟啩？直头有啲学生挂完玩之后，然后即刻我听讲啦，就系以我了解啦，就系好快就有个唔知咧保安部咁样整咗条片出咗街，俾一啲传媒，啲传媒播手刮个学生出嚟，你边度咁都得噶，大佬？ 喂，所以你咪话其实行路打到褪，你记唔记得当年咧北大蔡元培？喺五四運動嗰時候，嗱嗰啲學生仲離譜，仲勁過我哋啦！ 火燒趙家樓， 喂大佬衝入人哋嗰度， 痛打張中祥。 喂，蔡元培係頂嘅同啲學生。 佢直頭話：佢話你北洋政府放曬學生，你要拉拉我，因為我係校長。 係啊， 你而家睇下有冇啲校長係咁樣做嘅？ 冇啊， 喂，大佬貼條 banner 啫嘛。 有咩咁大件事啊，大哥？ 唔係事後仲有意外，就係講緊北洋軍就打死咗個學生嘅，段祺瑞都親自走出嚟道歉㗎。係講緊當時北洋軍閥都係咁樣啊。 喂，點解你唔可以用嗰句名句係咪狄更斯啊？我都唔記得咗啦，係嘛？因為有一個人糾正過我。 我唔同意你嘅説話。 喂，我唔同意你嘅內容，但係我誓死捍衞你，即係表達呢個意見嘅權利啊嘛，大哥。 嗯。 喂，點解唔可以講呢句嘢咧？喂，呢句嘢好正常喎，你作为一个大学校长，我哋都识讲啦，系嘛？唔好话你大学校长喎。喂，嗰啲学生挂嗰条嘢，如果你话真系冇跟程序做嘅，咁你咪叫佢跟翻个程序做咯。真系有申请，有真名，有学生编号。如果唔系，就唔该你学生会拆翻落嚟啦。 跟正 头 先嗰句说话，伏尔泰讲嘅系啦。 唔系伏尔泰嘅，佢系仲有第二个，应该系咁讲吓。个原话仲有第二个， 系伏尔泰讲嘅。 继续啦， 不過 anyway 啦，咁但係其實你見到就係，如果喺呢啲有重大嘅政治事件上面咧，呢班人咧其實係會更加自動咁樣企啱隊，你會估計就係 冇啊！你而家老共你喺回歸二十年之後，其實而家各個層面都係玩呢個滲透，玩呢一個嘅政治正確，即係滲沙子刮叫長腳，呢啲係全部做足嘅，因為佢發覺人心不能夠回歸啊嘛，喂！我今日我哋先喺度即係晏晝有機會同阿 Alex 即係食個 lunch 嗰陣時候喺度大家傾緊呢個問題。我話我哋打死都冇人信。如果你當年即係退聯嗰單嘢裏面共產黨冇一手喺度， 咁佢點講咧？ 佢冇得答啦。我只係問佢，我話你有冇覺得有啲鬼形鬼相嘅人？佢話佢唔係好覺。咁我真係有啦，屌你真係唔你唔覺？喂，如果你覺嘅話，你就一早警覺咗，大哥係嘛？ 佢話當時唔係好覺，定話我而家都唔相信。 而家都唔係好覺喎，屌真係我話，跟住阿何俊仁喺側邊喺度不停喺度解釋，即係共產黨當年贏天下都係靠無間道、靠特務啊，大佬。傅作義個女係咩嚟㗎，大哥？咪勸個老豆叫佢即係唔好再守呢個北京㗎嘛，大哥咪所以樹倒猢孫散咯，最後即係成個國民黨。佢話當年啊，你喺成個即係中共即係國民黨入面啊，負責打內戰嗰度都全部滲透曬啦，有幾個已經係即係嗰啲軍情啊、點樣打法啊嗰啲，老共全部知道曬㗎，大哥。喂，咁你點贏佢啊，大哥？所以。你話如果而家你唔控制呢個大專院校，尤其是由校長開始，或者跟住再搞埋學生會嘅話，喂你回歸喺佢嘅角度嚇，二十年真係枉回嘅喎，大哥。回嚟做咩啊？ 唔係，同埋而家咧，你睇你睇下咧，自從咧十九大前後咧，佢對於香港嗰個管治手法咧，譬如林鄭月娥咧，佢就即係佢分開嘅。如果咧係民生政策咧，就全部扼曬俾林鄭做。 系 有几多分俾佢有 做一个市长咯， 就总之派钱嘅林郑就一企出嚟咧，佢就做有楼啊卖楼啊， 呢个就真系等于 交通啊交通啊， 其实系有个好分工喺度，即系其实嗰个黑白脸嘅做法啊嘛。而呢个黑白脸做法咧，你唔好话讲一般嘅市民班唔班，就系讲一个月之前咧，就系话理大做嗰个研究，净系针对啲中学生做嘅研究。啊！原來佢哋 buy 喎呢樣嘢係，即係佢覺得即係林鄭係好人，係信得過。 你諗下，你諗下佢個分數有加啊嘛？ 係啊， 你嗱好簡單，佢另一方面咧就好多嘢管制意識形態嘅，佢使乜揾林鄭嚟講啫？揾阿冷容啊、李飛啊，真係揾啲京官就嚟做意識形態嘅控制。就咁處理咯， 即 或者佢係隔，總之佢隔咗一陣，佢就唔需要動用個特區政府嗰個首長去處理呢樣嘢。 係啦， 當你一問林鄭嘅時候，林鄭就話唔關我事啊，為佢啊，大佬啊。 唔係，其實係因為回歸咗咁多年之後，佢發覺如果再用香港政府呢班唔識搞意識形態嘅人走去搞意識形態嘅話，都會死噶嘛。你諗下，由23條， 但你咁樣仲驚喎？你對香港人嚟講咧，呢個所謂嘅一國兩制咧，就真係名存實亡。因为点解咧？我唔 suppose 我哋嘅行政长官只系讲一啲贫穷啊、交通啊、教育啊嗰啲问题噶嘛，大佬。喂，而家你香港重大嘅政治问题，全部系阿爷嘅官落嚟讲。喂，呢个你唔觉得好恐惧？喂，我听到觉得烦， 系好新嘅真系。 系嘛？我宁愿你即系林郑月娥讲咧，即系worst come to worst 啊，即系有得 lesser evil 嘅选择嘅时候，我宁愿你讲。话晒你都系香港人啊嘛，话晒你都系香港出身噶嘛，你系 A.O. 出身嘅人啊嘛。喂，你讲，我哋觉得你即系冇咁大支嘢之余，仲系即系个力度冇咁强。 大问题。 喂，但系而家李飞出嚟讲冷容嗰啲讲， 喂，咁你真係俾個 ultimatum 我哋香港人。 唔係，其實我想強調嗰一點咧，就係、是、我哋當我哋見到佢咁樣分嘢嘅工序嘅時候咧， 分工 係啦。咁我覺得我哋一定即係一定要搞清楚個問題就係、是、你點樣睇林鄭先。嗱、 嗯， 如果林鄭嗰邊係繼續咧，因為佢派嘢嘅時候咧，一定係有好多唔好話我哋呢啲咁樣啦，我哋呢啲比較核心啲嘅，梗係唔會受啦。但係你難保其他好普通嘅基層老百姓，佢哋會受噶嘛。 所以呢個係一個戰略嚟，呢個係一個策略嘅部署嚟。第一，我惡形惡相揾個京官，咁就令到你包仔打窒你哋。第二咧就係揾阿林鄭咧就做白臉，專係講啲民生問題。但係咧。好似回歸翻頭先你講嗰句啦，你係將個特區行政長官係單歸咗變成咧，係中共管治一個小城市裏面嘅即係市長仔啊嘛， 不嬲都係，直頭都係。直頭都係。 佢長期嘅部署就係咁。 個市委就變咗嗰個港澳工作協調小組， 但而家係更明顯，嗰下先恐怖。 兩支管治團隊。 系嘛？ 咁簡單啦，實現咗啦，而家 實現緊啊！ 唔係，所以而家我個諗法就係、是、嗱，對於係咁嘅情況咧，我哋對於林鄭嚟講咧，係一定要喺呢一方面嗱，我哋除咗我哋要去同嗰啲意識形態做鬥爭之外，對於林鄭本身佢提出嗰啲嘢咧，都一定要係咁追佢。 喂，但阿爺咁係好危險嘅， 要佢找熟啊 ！sorry 啊，要佢黐翻住啊，唔好俾佢白一個白臉一個黑臉啊，兩個都衰人。黐埋冇得分，一定要讲清楚俾全香港市民知道。 唔系呢个策略，我有少保留。我觉得咧，阿爷嘅危险系在于咩咧？嗱，你亲自上阵啊嘛。其实咧，香港人对中央嗰个反感咧，系越嚟越严重嘅。我反而我未必会捉佢嗰啲派糖啊、派剩嗰啲啊。虽然大家都知道嗰啲系小恩小惠，系嘛，即系影响唔到香港成个嘅政经个结构嘅问题嘅。但系你应该系强力打老共。因为佢同我哋开火啊嘛， 我、哦、呢、這个当然啦， 系咪？喂，我以前佢系避嘅呢个风头，系回归即系二十年，即系由97到呢一个嘅2017嘅时候咧，其实佢系避紧，尽量呢啲问题咧，佢都系少讲，除非系好重大嘅问题，即系你话爱国论嗰阵时候，因为你刘兴同阿陶谨申走去台湾出席李登辉嗰、那个，佢话呢个系底线啦，所以佢系亲自讲。同埋佢要挽回嘅形勢嘅時候咧，佢就自己壓住落去，但系佢都避嘅一路都。但系而家你發覺佢係肆無忌憚，撕破面皮都要同你香港人講。咁所以咧，我哋如果係你個諗法係啱嘅，就係攬埋一嚿都得。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應該係全面同佢對抗咯。 即係將我嘅意思係將佢攬埋一嚿，全面同佢對抗。 Okay. 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好簡單，你同老共對抗嘅時候咧，佢又係一個林鄭好人出嚟。 系， 喂，佢 派翻啲糖俾你， 佢立咗我，佢立咗我某部分嘅人啊， 就揾你嬉皮笑脸啊嘛，揾啲 咁我难搞啊，大佬，有啲人受落啊，佢觉得，哎，算啦，唔紧要啊，国歌法，哎呀，土你唔好嘈啦，国歌法嘛，我哋最多咪即系唱下两句啫嘛，唔死得人。 唔系，佢都避噶，你好简单啫嘛，嗰阵时候阿冷容定系李飞嗰个讲直播嗰个讲话，李飞嗰个直播嘅讲话，佢哋都避噶。但其实你个成个教育局系配合紧做呢样嘢噶嘛？ 嗯，冇错。 喂，喺我嘅人生经验里边，呢个系匪夷所思嘅。 嗯， 喂，英女王喺我嘅殖民地年代发表咗几多次好重要嘅讲话？我僆仔嘅时候冇听英女王讲啊，顺手学下英文啦、啊，你都可以说服我哋啊，大哥。 嗯， 我哋几时有听过领导人咁讲话？大哥， 喂，好啦，咁我哋时间差唔多，我哋转头讲下黄台阳啦，好唔好？ 好 啊，四节嘅话又。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